各位皇明帝国的国民以及各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内阁总理大臣李兴道，在这里要先向各位拜个早年，祝福大家五福临门，万事如意。旧几一年又过去了，庆龄月尾三年即将到来，正所谓炮竹一声除旧岁，屠夫万户庆新春。今日是大除夕，大家多数已经开始在家跟家人过年，度过几日的年假。虽然帝国政府公布了官方假期，但是兴道仍然注视着帝国，政府可以休息，但兴道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是年终无休，会继续为各位服务。在过去的一年，帝国面临的风雨和挑战不断，自兴道再次出任首相以来，在历任首相的基础下，亦都在各位的协助之下，带领着国家继续向前走。这个新春年假，大家就好好放下脚步，休息一下，过年之后再次起步。在这个小年夜大除夕，兴道都跟各位国民一样，为自己的家贴挥春大扫除，为的就是过一个好年。兴道相信未来一年国家的发展，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做得更好。讲起上来，皇明帝国即将步入第20个年头。当初皇明帝国在将军澳一个公园中诞生，只是一班年轻人的游戏团体，后来转型在聊天室、综合论坛等地方发展，直至今日的规模。帝国历任皇帝陛下，国家元勋为我国作出贡献，兴道在此借个机会感谢前人，感谢他们为皇明帝国作出不世的贡献。在这里我亦都感谢国家元勋敬亲王李盈熙。依据国家的史记，李盈熙在太祖皇统元年8月27日加入我国，换算起来是1995年的9月20日，亦都差不多20年的光景。国家的走向，盈熙一直有参与，后来盈熙肩负了帝国的重担，无论是皇帝陛下、内阁总理大臣、大司宪、国会议长等不同岗位，盈熙一直为帝国默默作出贡献，没有盈熙就没有现在的皇明帝国，没有盈熙亦都没有今日的李兴道。各位国民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一起努力将帝国做得更好，我们一定有更好的一年。兴道亦都期待帝国有更多个20年。兴道代表皇明帝国政府同仁，祝福各位皇明帝国国民、各国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国家有个美好的春节假期，喜气洋洋，五世其昌。多谢大家。